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 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

么无赖、哦、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、哦、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、哦、让人笑我痴呆却不得不愉快我清醒我明白简单才得到你的 我不会再

昨夜我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听着离分的这天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深浅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切不变的谎言，